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54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，初分较量功德品第30至52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精进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真如，若常若无常；不应观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，若常若无常，可以过。真如真如自性空，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、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自性空，是真如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真如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法界乃至不思议界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真如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真如，若乐若苦；不应观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，若乐若苦，可以过。真如真如自性空，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，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自性空，是真如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真如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，法界乃至不思议界皆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真如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真如，若我若无我；不应观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，若我若无我，可以过。真如真如自性空，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， 法界乃至不随界自性空，是真如自性，即非自性，是法界乃至不随界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真如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法界乃至不随界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随者何？此中尚无真如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。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，如善男子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真如，若净若不净；不应观法界，法性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，若净若不净，何以故？真如真如自性空，法界法性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，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自性空，是真如自性，即非自性，是法界乃至不随界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真如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，法界乃至不随界皆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真如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。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精进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法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精进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苦圣地，若常若无常；不应观极灭道圣地，若常若无常。何以故？苦圣地，苦圣地自性空；极灭道圣地，极灭道圣地自性空。是苦圣地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极灭道圣地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苦圣地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极灭道圣地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苦圣地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。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苦圣地，若乐若苦；不应观极灭道圣地，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苦圣地，苦圣地自性空；极灭道圣地，极灭道圣地自性空。是苦圣地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极灭道圣地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苦圣地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。 即免道上的皆不可得，别乐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苦圣地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苦圣地，若我若无我；不应观即灭道圣地，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苦圣地，苦圣地自性空；即灭道圣地，即灭道圣地自性空。是苦圣地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即灭道圣地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苦圣地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即灭道圣地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苦圣地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佛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苦圣地，若净若不净；不应观即灭道圣地，若净若不净。何以故？苦圣地，苦圣地自性空；即灭道圣地，即灭道圣地自性空。是苦圣地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即灭道圣地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苦圣地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，即灭道圣地皆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苦圣地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：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精进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：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法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精进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四境律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四无量四无色定若常若无常。何以故？四境律，四境律自性空；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；四无量，四无色定自性空。是四境律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四无量，四无色定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四境律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四无量四无色定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四境律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四境律若乐若苦，不应观四无量四无色定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四境律，四境律自性空；四无量四无色定，四无量四无色定自性空。

是匡解脱门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无想无愿解脱门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般若蜜多。于此精进般若蜜多，空解脱门不可得，毕竟不净亦不可得，无想无愿解脱门皆不可得，毕竟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空解脱门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般若蜜多。乔使家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精进般若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法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精进般若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精进般若蜜多，不应观五眼，若常若无常；不应观六神通，若常若无常。何以故？五眼，五眼自性空；六神通，六神通自性空。是五眼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六神通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般若蜜多。于此精进般若蜜多，无眼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；六神通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无眼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般若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精进般若蜜多，不应观五眼，若乐若苦；不应观六神通，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五眼，五眼自性空；六神通，六神通自性空。是五眼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六神通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般若蜜多。于此精进般若蜜多，无眼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；六神通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无眼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般若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精进般若蜜多，不应观五眼，若我若无我；不应观六神通，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无眼，无眼自性空；六神通，六神通自性空。是无眼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六神通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般若蜜多。于此精进般若蜜多，无眼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；六神通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无眼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般若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精进般若蜜多，不应观五眼，若净若不净；不应观六神通，若净若不净。何以故？无眼，无眼自性空；六神通，六神通自性空。是无眼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六神通自性，

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佛实力不可得，彼我无我，亦不可得，似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皆不可得。彼我无我，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佛实力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佛实力，若净若不净，不应观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若净若不净，何以故？佛实力，佛实力自性空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似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空，是佛实力自性，即非自性，是似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佛实力不可得，彼净不净，亦不可得，似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，彼净不净，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佛实力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精进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精进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无妄施法，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恒诸舍性，若常若无常，何以故？无妄施法，无妄施法自性空，恒诸舍性，恒诸舍性自性空，是无妄施法自性，即非自性，是恒诸舍性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无妄施法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恒诸舍性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无妄施法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何以故？不应观无妄施法若乐若苦，不应观恒诸舍性若乐若苦，何以故？无妄施法，无妄施法自性空，恒诸舍性，恒诸舍性自性空，是无妄施法自性，即非自性，是恒诸舍性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无妄施法不可得，彼乐于苦亦不可得，恒诸舍性不可得，彼乐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无妄施法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 佛陀誓言，如善男子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无妄身法，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恒诸舍性，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无妄身法，无妄身法自性空，恒诸舍性，恒诸舍性自性空，是无妄身法自性，即非自性，是恒诸舍性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无妄身法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恒诸舍性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无妄身法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。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佛陀誓言，如善男子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无妄身法，若净若不净，不应观恒诸舍性，若净若不净。何以故？无妄身法，无妄身法自性空，恒诸舍性，恒诸舍性自性空，是无妄身法自性，即非自性，是恒诸舍性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，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无妄身法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，恒诸舍性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无妄身法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。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精进波罗蜜多。卷第154。